上，看人们聚散无常，一个人在街上游荡，爱恨情迷两茫茫。我没有想象坚强，初一十五的月亮，天天变得不一样。原来所谓地久天长，也只是无谓唱。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那在台湾的邓丽君早年有一首歌哈，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那现在呢，是因为感觉到人们越来越浮躁，人与人之间呢越来越疏离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哈，陶喆呢就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月亮代表谁的心》。

是我会爱你的，因为我害怕寂寞。你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我变得恍惚了，感觉这就该是我最终的幸福生活。其实你真的是挺闹的，在我耳边大呼小叫，可你又是我掌中的宝，我心上的骄傲。是我灰心的时候，带给我希望。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童宇演唱的《丫头》。还记得小时候隔壁家的奶奶已经95岁了哈，但是爷爷还总是叫她丫头，小时候觉得很搞笑啊，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那长大之后听到这首歌，原来才发现爱情其实不在于年龄的多少，如果两个人真的相爱的话，那真的没有界限。好，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是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这个歌是我们的一位听众哈，叫王志华点播的。他说点这首歌呢送给老婆，感谢老婆陪他来到北京。 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听众点播的 Beyond 的《真的爱你》，这个歌呢也是歌颂了母爱的伟大哈，歌词当中呢包含了对母爱的感恩和对母亲的祝福。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那英《那又怎样》。 从突然的转身，将背影留给某个人，坐在黄昏里守着那一扇门，一转眼从夜晚到清晨，幸福总是分成两份，将一半交给某个人，直到从新要开始一段人生，我就要变成另一个人。可是我不能，可惜我 这一首歌是来自那英演唱的《那又怎样》，爱过真心过，所以在不在一起那又怎样呢？失恋的时候有多少人是这首歌陪伴你度过的呢？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湖面平静如昔，有些忧郁。 这首歌来自许飞演唱的《寻水的鱼》，鱼有了水才能生存，水有了鱼才有了欢乐。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您可以关注九九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点击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分享一下你的心情，也可以点一首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陈世安的《天后》。 找到借口，趁着醉意上心头，表达我所有感受。寂寞渐浓，沉默留在无耻角落。你说的太少或太多，都会让人更惶恐。谁任由谁放走，谁会先让出自由，最后一定总是我转角悬空。在你冷酷热情间游走，被侵占所有，还要笑着接受。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像个人气高居不下的天后。你要的不是我，而是一种虚荣。有人的才显得多么出众。我陷入盲目狂恋的宽容，成全了你万众宠爱的天后。若爱只剩有我，只剩彼此忍受，别再互相折磨。苍白的手，推开苍白的厮守，管你有多么失措，别再叫我。心软是最致命的脆弱，我明明都懂，却任凭厮笑中。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像个人气高居的天空。你要的不是我，而是一种

你说我像雨，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其实

怎么会如此难以了无牵挂。只会哭得说不出话，每次都一个人才自然知道我们的爱到底还在吗。已经淡了吧，多放些糖也很难有变化，不如喝完这杯就各自回家，别坐在对面欣赏我的挣扎。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热的时候心乱如麻，热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人怎么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甜的时候只相信他，哭了以后每一句都可怕，人怎找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热的时候心乱如麻，冷了以后看见自己够傻，人怎么会如此容易无法自拔。一场无谓的爱情像个谎话，甜的时候只相信他，哭了以后每一句都可怕，怎么会如此难以了无牵挂。 张学友《咖啡》。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很荒谬哦，因为阅读一本书买了一盏台灯，为了有感觉呢又买了一个咖啡杯，为了杯子买了咖啡豆，买了咖啡机，买了音响，买了 CD， 换了沙发和靠枕，约人来组装，眉来眼去一拍即合，最后相约影院看电影去了，结果书放在那边还没有拆呢。正因为如此，我想大多数男人以这样的逻辑思维在想哦，我要尽一切可能满足女人，因为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轮到自己了。继续要听的歌 Julian Mr. Q Mr. Q My beautiful girl Jolly on the track Come on Sit back down girl relax Just let me rap to you Walk me down to the throw the backLet me know you miss, I miss the cure Let me blow, let your body move Downtown, uptown, where the party at Girl, won't you right, feel the call, yeah Let your mindset feel the every groove Let the cure, let's go, let your body move 一束每天你就见我自梳点一度你的神经中有 Yes, you do tonight, let's go now. Call me Missy, you will not like that now. Love me coming to my soul, let me touch you. Girl, relax, just let me rap. My heartbeat bounce, you can throw me back. Now blow your kiss, let me know your next. I'm Missy, girl, let me blow with your body. Downtown, uptown, where the party at? Girl, won't you right, feel the call again. Let your mindset feel the different room. Listen, girl, let's go, let's go.

着你归去，无愁无虑，洋溢在脸上。然而这快乐就要失去，那个雨后黄昏没说话，船儿靠岸了，握着你的手，不想讲再会，难禁泪流下。一些好日子一直在怀念，天真的笑声梦里现，那里天涯重逢难料是否早已有变化，心情何须又聚又散，欺骗你与我，记不起从何时人变恶，讲不再说永远，害怕只得一些遗憾。 霓虹灯开始点亮，整个城市都换上了新装。